今天在推特上有人说啊，宪政呢来自于新教啊，没有新教呢就不会有什么宪政啊，成熟的国家都是什么新教国家。这东西呢，其实就是就这些人啊，急于护教啊，总想呢像推销安利一样来推销这个基督教，这样做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抓住重点。你只要看看圣经里面啊，你就看看四福音书。你看耶稣基督怎么传教的，他怎么样的言传身教，怎么样对待那些其他的人，包括不信的人，包括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去讲故事讲道，传讲的是什么？都是爱，爱和宽恕、救赎这些东西。现在各种我遇见那些基督徒们啊，绝大多数一个个都田园化了。哎呀，宪政来自基督教。平等来自基督教，自由来自基督教，没有基督教没有新中国，全是几乎全是这套嗑，但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明白。就宪政怎么就跟基督教扯上关系了呢？宪政跟基督教会扯得上关系，但是跟基督教怎么扯得上关系？还尤其是扯到新教，一说到这个过去历史问题，那是天主教大公教会的事儿，新教那是好的。新教怎么好了？新教带来信仰自由了吗？没有。新教真的带来平等了吗？没有。马丁路德金鼓吹平等了吗？没有啊。马丁路德金反的是什么特权？反的是教皇的特权。他维护着谁的特权？维护的是封建诸侯、封建主、封建诸侯的特权呢？他不反封建特权，反而维护封建特权，对吧？所以那时候德意志农民起义的时候，他站的。马丁路德并没有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并没有在农民追求平等啊、反对封建特权的时候给予支持，反而是相反，他站在了封建诸侯一边。当你对这些历史了解的越多的时候，就不至于像那种都像推销安利一样，一天什么事都往基督教上扯，不是的。圣经里面对那些所有的历，圣经实际上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他讲那些历史的时候，讲人的罪性的时候，包括上帝所悦纳那些人，讲他们的缺点的时候，是毫不隐瞒。人都是有问题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上帝，需要耶稣的救赎。就我们人类没办法自己做到这点，所以才需要主的恩典。但是什么好处都往这个基督教会身上扯，基督教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组织。他基督教这基督教教会在历史上出现过非常多的问题，他在历史上所做的恶一丝毫不比今天的伊斯兰教少，只会更多。但是这并不影响人类文明的进展。人类文明进展不是说基督教会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人民文明进展。如果谁认为基督教会多大程度促进文明进展，咱们就可以聊一聊，提来提去就是独立宣言。那如果基督教那么对人的文明有那么大的帮助的话，那你想想，那为什么要搞政教分离呢？就是为什么不把基督教设为国教啊？那为什么人类现在文明的进展，这更大程度是在去基督教化以后呢？启蒙运动之后，什么叫启蒙运动啊？文艺复兴，这是干嘛？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主要是去宗教化吗？摆脱神权。其实摆脱的不是神权，是摆脱的教权，因为神的权柄就在那，神爱世人，对吧？假冒神的名义在世上就作恶的不是神呢，是教会的权利，是教权。所以说呢，文艺复兴，你看文艺复兴的绘画就可以看得出来，到教堂里边的时候，有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些画的画很简单，人都穿的衣服少，啊，都一个个男男女女的丰腴的身体啊。啊，那时候虽然是还是宗教题材，但是文艺复兴就是要把人，对吧？把人的欲望解放出来，从那种禁欲主义都解放出来。为什么普加修写那食堂？你看描写那教室，那教室那真是那一个个的非常的淫乱。那为什么这样？其实就是压抑所致的嘛。本身人的欲望，这都是与生俱来的，上帝造人时候就在这儿的东西，你不能说完全把人的欲望的合理性给抹杀掉。只不过是人的这种和这个欲望的合理性呢，也要在一个合理限度了，你不能胡来的。比如说，就讲讲就关于这个 宗教宽容的问题。你想想，在伊斯兰教的下面的基督徒也一样存活，对吧？犹太人也一样存活，只不过是交点税，多交点税。所以，当你要说宗教宽容的时候，你让一个犹太教徒来讲讲，他们可能会有很多东西会让那些基督徒们，会让尤其像中国的一些基督徒们大吃一惊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对基督教、对犹太教徒迫害最深的，对犹太人迫害最深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基督教。基督教排犹啊，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说是贯穿的基督教的整个的始终差不多。就是等于说，将近就1000多年来，这种排犹啊，对这个犹太人的仇恨就没断绝过，这种迫害也没停止过。像在纽伦堡对吧？纽伦堡那是很有名的地方，不大一个小城，举世闻名是因为这纽伦堡审判。但纽伦堡审判有一样东西没审判，就在1349年的时候，对500多犹太人给烧死了。为什么烧死他们？因为那犹太，因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黑死病，犹太人又有钱，借了贷给那些给了很多人，有人就指控他们是造成黑死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把他们烧死了，欠他们的钱也不用还了。这是什么人干呢？就是在1349年的时候，德国的基督徒干的事儿。如果真的是懂了、学会、读了圣经，了解了圣经的精髓，就知道，对吧？耶稣基督，包括是在写圣经的一帮先那些使徒们，对人类的各种罪性啊，从来不讳言，都直面人的这种丑恶，直面人的罪性。耶稣基督说了，没有一个义人。假冒为义的，那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人，也是背离耶稣的道的。所以说，对这种历史上所对所一个教会所犯的错误是很正常的。给予对过去的错误应该要忏悔，但是也不能苛责。为什么那一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水平？不是说基督徒就一定特别残忍，他哪怕没信基督教，他也会同样的残忍。但是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由于有了信仰，对吧？人们在行善的时候呢，就有了更多的操守，但是在为恶的时候呢，也因为他们坚信有了上帝的背书，所以他们在作恶的时候也是作恶的那么理直气壮。就像他们烧死基督徒的时候那样，他们那时候心里是有上帝呢，还是没上帝？有耶稣还是没耶稣？德国那是烧死那个，在其他国家呢，大量的把他们杀死，投到扔到井里，对不对？稍微轻一点的、比较仁慈点，就把他们从他们的家乡驱赶，让他们去流浪，在路上饿死、病死，但有的还能存活下来，总比直接干死强。等发展到顶点的时候，在排油，就是2次大战以前的时候，每个国家都在排油啊。其实很多人不是说到了油，到了那个希特勒时候才这么，希特勒只不过是达成了顶点，因为在整个俄罗斯啊、东欧啊，许多国家都排油，包括法国也排油。只有在美国才不排不怎么排油，好多犹太人在战前就跑到了美国，对吧？基督徒对犹太人的伤害残害达到顶峰的时候，就是纳粹这个德国，对吧？600万犹太人就被那么集体屠杀掉了。你说这些罪恶不比任何恐怖袭击、比任何恐怖行动更可恨吗？这才发生多长时间？这是100年不到的历史啊！就对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基督徒们难道说不对这过去的历史难道不应该感到羞耻、不应该忏悔吗？有什么资格就认为他们信的神就比别人高尚，无神论者就会道德低下？然后伊斯兰教是如何的丑恶，然后就把他们把伊斯兰教定为邪恶邪教？基督徒什么时候才算跟恐怖分子算是完全这等于说比较的脱离的干系？是什么时候？到了爱尔兰共和军英爱协议签订之后，那是2002年的时间，这才多长时间？才十几年前的事儿，对吧？你想想这种历史，难道说自己刚刚屁股上擦干净了，就开始转头就说另外一个十几个人的宗教如何如何不好？他确实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一块儿帮改革，就帮他找出问题来，而不是把他们打成一个邪教， 把那些人都打成恐怖分子的潜在的这种这个同盟军之类的。一天呢，我就骂白左，白左怎么叫侵犯别人的私欲了？不正是这么？中华田园基民一天到晚的自己还没争取到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就一天到晚就已经开始指责其他的信仰者了。啊，无神论者如何如何道德低下啊，没有信仰就如何的道德犯道德的道德道德的这个道德败坏，对吧？你看还有田园基不自责的信仰吗？田园基民同情过哪个信仰？田园基民会传道吗？难道那些无神论者不正是他们应该传道的对象？那些其他的信仰者不正好是，哪怕所谓的什么儒教、道教、佛教，都可以成为你传教的对象啊？会传道吗？我没看到一个田园基懂得如何去传道。每天除了挑起征战、挑起争议之外，就是在那里嘚啵嘚啵的，然后骂其他的宗教，歧视其他的宗教，有的还声称建立什么歧视链。就这类的伪基督徒，怎么配称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那心中没有爱，没有平等，只有各种偏狭和自以为有了种信仰的装逼，就是这套东西。所以我对这些人是非常的反感。而且这些人这些所谓的田园基民根本就是无知，他们根本不了解所谓的白左是什么白左。你想想，在美国华人今天的地位谁来的？不是他妈自己争取来的，搭了黑人民权运动的顺风车，没有当年那些同情黑人的，对不对？那些白人们，就是今天所谓的所那些帮那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那一帮田园基们所骂的白左，没有白左高举的平等博爱的精神那种旗帜，轮得到你华人在美国那里还吃香的喝辣的，还自以为是自己多大的公民了，跟他妈黑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混在一块了，就觉得自己是白人了？就能够高人一等了，对吧？看着墨西哥人不顺眼，看着穆斯林不顺眼，看着无神论者不顺眼，就觉得自己已经登上高台了。所以你看看都是些什么货色，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懂得讨论问题，光知道贴标签，今天骂这个白左，明天骂那个白左，或者骂那个无神论者，或者是骂这个绿教，没有一个有平心静气的说去讨论问题的那种态度，没有一个有那种虚心去了解自己的历史。也了解伊斯兰教的历史。如果说要骂白左，那么最大的白左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爱讲的比谁都高。白左们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讲的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讲的爱的什么呢？要爱你的敌人，爱人如己啊！打你的左脸，给他右脸。耶稣基督就是这帮田园基民。田园基民所骂的白左的祖宗，白左的这个源头，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教导的就是爱，爱无差等。你们是真基督徒吗？伪田园基这帮田园基伪基督徒们是真的基督徒吗？难道连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爱都不讲，就得讲各种歧视啊？怎么有脸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呢？我看这一帮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田园基们，就欠被那三开党们一路收拾下来，就让他们就知道，在那个地方，信仰自由，人人平等，对他们就是多么应该恪守的价值，也应该珍惜的价值。到现在为止，我遇到这些田园基们，讨论宗教问题，没有一个能讨论的很像样的。讨论历史问题，没有几个能有这种谦卑的心情，认认真真的、谦虚的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去了解这些历史，基督教的历史，了解欧洲的历史，了解宗教战争的历史。哪一位自己觉得有这个能耐，可以来跟我聊一天。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是我至少知道点常识和逻辑。我也读过几天的圣经，所以来谈宗教也可以。我们就谈谈圣经，谈谈历史也行，我们谈谈欧洲的历史，谈谈基督教的历史，我看看你们那套理论能不能自洽，能不能自圆其说。基督教本身来讲，说到底他们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世俗化，就是因为世俗政权把这个基督教强行的给按在了世俗法律之下， 把他们从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驱逐出去，回到自己的信仰领域。中华田园军们对于这种现状，他们跟那些美国的一帮右那些所谓的基督教保守分子们一样，为他们今天的这种状态感到哀嚎，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再也不能成为人上人，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再歧视黑人了，不能再奴役黑奴了，不能再歧视其他的信仰者了。所以他们感到愤愤不平，就骂白左，骂白左的这种所谓的叫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平等博爱这种正普世价值也成为他们反对的对象。其实这些东西正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没有问题，这个音频我肯定要做的。我跟这些田园居民战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不怕他们骂我。哪一个跟哪一个来没问题，咱们可以一对一，一对一讨论完以后制作成音频，然后在各个群里转发。我们看看谁能讲得出更好的，谁能讲得更有道理，更符合常识，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更能符合历史，更能得到历史事实的验证。你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什么时候见到他一天到晚指责这个指责那个，要歧视这个歧视那个？耶稣基督接触的人全都是什么人？麻风病人、瘫子之类的。他行医治的功劳，他行医治的这种神迹去医治他们，他跟税吏打交道，对吧？他跟妓女打交道，但是他跟什么人不？他跟什么人不对付？就跟那帮法利赛人，那帮假冒伪善的人。其实今天那帮田园基伪基督徒们，就是跟那比那个，甚至比那些法利赛人还坏的人。还根本不懂得什么耶稣，根本不懂得爱，根本不懂得上帝的道、上帝的教导和耶稣的道的人。耶稣基督讲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怎么讲的？那么如果有一些表现不错的穆斯林，耶稣基督讲来讲去的就是两最大的就是两个诫命：第一，尽心尽意爱你的神上帝，对吧？那肯定的呀，得爱上帝。世间。我们人类就是上帝所造，那地球宇宙的肯定是我们看的浩瀚星空那么美丽，看到地球上自然地貌那么漂亮，谁给的？不是我们造的吗？不是人类做的，我们是实际上在享受着上帝所给我们提供的一切的便利，对吧？寒带的人穿皮的，温带的人穿棉袄，热带的人就给你穿麻，这些东西都葬在本地啊，谁给安排这么妥当啊？上帝嘛，我们当然应该感恩的。剩下第二个诫命是干嘛？就是爱人如己嘛，乃至爱仇敌。耶稣基督不说了吗？在哪一地方能看到你们在你们中间有爱，就是我在存在嘛。在兄弟姐妹之间有爱，那光兄弟姐妹之间有爱也不对啊。你要传讲福音的对象是什么？那些还没得到福音的人，还没听到福音的人，那你怎么去向他传呀？你首先要爱他呀。这田园居民一个个来讲，就指责无神论者怎么不好啊，然后那个绿教分子怎么不好，显示的他们自己多么高高在上。你怎么去传教啊？你是在传播的爱，还是传播的仇恨呢？就当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中有耶稣、有基督吗？有爱吗？没有啊。所以说，我就对这些人吧，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什么玩意儿到了中国就变了他妈样了呢？对吧？这个加拿大也有一些基督徒，也有那么一些风格，但是总的来讲，比中国那边、比大陆那边要这个症状没那么严重。等到了国内，这些症状如此的严重，我就不知道他妈什么人给他们传得到，什么人给他们讲这些东西，感觉都是妖僧刘宗敬的徒弟。那因为那些乙粉们，大体上都是这么个德行。包括有些我身边不错的朋友，入了基督教以后呢，好像受了洗，马上就变得非常偏狭了。就使得周围本来都关系不错的人就觉得好像感到很惊讶，说基督教的是这样吗？所以我每次遇到这，赶紧给你解释，不是这样的，弟兄们，肯定不是这样的。基督教、基督徒不是这样的， 我在北美遇到的基督徒也不是都是这样的，感觉这一帮人就成了基督教的高级黑。你好好读读四福音书，你好好，你既然是属于基督徒，那你首先是什么？不是你基督徒，不是说我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就是基督徒，不是的。看你真的是有没有在走耶稣基督的道，咱们做不到那样，但是至少得到那个路上走啊，你至少对不对？爱人如己做不到，但至少你对别人有一种同情和悲悯吧。你不能因为说我信了基督教，我受了洗了，我是基督徒，我就比你高，你高你一等，我就比你道德高尚。你们这些无神论者都一个个都属于骗子，他妈都是道德低下的一帮什么人渣之类的，至少不能这样吧。现在这个特朗普一上台吧，马上让他们觉得哇，他们的终于这种他们的世纪来了啊，救星来了，是吧？可以在地球上建美国，先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将来在中国也要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没有基督教化就没有新中国。那么照这个理论的话呢，卢旺达应该最先实，卢旺达像那些地方最应该实现宪政的，最先实现宪政的，他的基督徒的比例比美国还高，93%以上。你看非洲多少国家都超过90%多，南美的一些国家混得不好的，包括亚洲的菲律宾也是基督徒比例达到90%多的，这什么道理嘛？不看历史，就是别人这些说啊，什么事都跟基督教，什么好事都我们基督教干的。与其是用这套玩意儿去为自己的所你信的东西贴金，真不如在群里面友爱群友，对吧？跟群友们讲讲圣经里的故事，对吧？讲讲真言，那都是智慧的语言，对不对？那都是所谓的就是叫受到圣灵的这个启示的一些智充满智慧的语言，讲讲那些东西不挺好吗？干嘛给人感觉就是说这是一帮他们很怪的人，确实很怪，都成了基督教的高级黑了。连我这么一个基督教的慕道友啊，也被他们封为什么呢？穆斯林，说我是一个隐藏很久的穆斯林，伪装的穆斯林。然后那天说，哎，还被人揭穿了，他是真穆斯林。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揭穿的，因为那几个人根本都不知道我，都不至少说没在群里跟我交集过，然后才搁在群里开始传，说他是那地瓜是一个穆斯林。所以说今后田园居民再骂白左的时候，你们要首先想想，你们骂的同时也是在骂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讲的爱其实就是无差等的爱。耶稣基督在传教的过程当中，对那些他要传福音的对象、传道对象是无差等的。你看那些使徒都有什么人，所以说呢，这种我就不知道，这种讲这种自由和平等博爱怎么就不对了？在他们看来，必须这个爱也是有等级的，对吧？那些基督徒们总是他们觉得应该，就是那些伪基督徒们啊，田园基督徒们觉得他们应该比别人更平等。当他们觉得那些把少数人、有色人种跟他们一样平等的时候，啊，他们内心的那种骄傲呢，让他们觉得受不了。那些北美的华人，那些川华人的不是全部基督徒，只有一部分华人川粉基督徒们就觉得他们应该跟白人一样享受一种优越的地位，乃至那种拉丁美洲的白人都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因为拉丁美洲的白人们很多都是按照他们所说的就是左白左，因为那些人多数是跟希拉里不是跟希拉比较赞同希拉里的，或者说至少是不赞同希拉里，至少是不喜欢川普那些人，对吧？所以这种现象真的觉得挺值得人深思的，怎么会这样？仿佛的话500多年前的这些基督徒突然间化动了，今天醒来了。最近的500年来，人类政治文明进展的这些成果他们的思维毫无影响，他们仿佛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跟500年前不一样了，基督教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基督教就成为跟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的一个宗教，大家都有信仰自由。其实信仰自由是基督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就不断的打，不断的征战，对吧？ 宗教战争打了30多年在德国，但是呢，牵延到的可是欧洲许多国家都参与进去了。最终定了个叫《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但条约制定之后也没有阻止他们彼此的这种相互的压迫、迫害、宗教的不宽容。当然了，这个宗教的不宽容是件恶的事儿，是一个恶朵，一朵恶之花，但是却结了一朵一个一颗善之果。那如果说没有那一帮天圣，就是那个圣公会啊，就是英国国教会，对于清教徒的，对于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对吧？天主教徒当然没跑，对吧？长老会的新教徒也没跑，苏格兰人选择了战争，选择了这种暴力武装对抗。但是清教徒比较软，跑了。正是因为这帮他们的软弱和逃跑，跑到了北美，才有了今天的美国。试想，如果都没有当时的宗教不宽容啊，那可能今天的美不一定会有今天的美国，对吧？当然也不一定就一定没有，当然就是说至少历史会不一样，是吧？所以说你想想，当很多人还在说我们新教改革为此做了多少贡献之类的，难道英国公教、英国国教不是新教改革的产物啊？对吧？是因为宗教派别、宗派之间的互相的迫害、互相的宗教不宽容，逼迫他们去了远赴北美，清教徒去了北美，才有了今天美国。你要说这是新教的作用，是啊，全是新教改革的作用。没有新教改革，就没那么多的宗教派别，没有宗教派别之间的相互征战、互相的杀戮，那就没有那一波人去北美。但你说这是信仰的功劳吗？这是他们信守耶稣基督的道才走出来道路吗？不是，他们背离了耶稣基督的道。同为主内的兄弟，仅仅是因为宗派不同，就互相的杀戮、互相迫害。你说这玩意儿，这些事儿难道不值得深思？不应该去，不应该忏悔吗？对吧？这些东西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一提就拿到美国来给他们背书。就拿美国的独立宣言来背书。